习惯与爱情，过去没有预想的结局，那年纪却填补了自己落力，我怀疑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，转啊转就真的遇见 Mr. Right，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而难以言语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东西，拉着你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，这一刻也终于勇敢说爱你， 是我先演 长街，相同的地点，玻璃窗面前重叠我今天的脸。你不给诺言，也不说抱歉，预知的风险，我决心在哪里面。那一天扣着竹简，不为什么我就相信我们会永远。那一年没有宣言，担保着你我曾拥抱全世界。哭过了笑过了的瞬间，爱只是站起来的时间，吃过谅解过却化解，我的心酸点点，还有阳光的温暖，爱一个人的酸甜。等待着我实现失守的从前，所有情节都改变。你慵懒的家，我学会拒绝，让昨天的泪蒸发成我的蓝天。那一天有着指尖，不为什么我就相信我们会有。 精华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平安北京，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，平安北京首都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。 我是房山区检察院检察官文永贵，平安北京就是为老百姓办好每一起案子，通过强化法律监督去捍卫社会的公平与正义。 我是丰台法院法官张勇，平安北京就是在判案的时候一碗水端平，让每个当事人都心服口服。 我是首都治安志愿者谭道亮，平安北京就是巡好街、护好院、看好门，让社区成为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